你的窗前，寂寞的窗，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。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，何以手交作誓言？不禁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

近港口的外海，刻字和平的是怀陪伴的人鱼的爱。 离开哥本哈根，你带走的爱不上船，正在童话里徘徊。我不是你呵护的女孩，回忆像恩爱，世上一朵青苔。日复一日走来，转眼漂泊了几个未来。 风儿那么大，得不到明白， 再见我的爱。